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继续我哋早前咧举办嘅活动咧，藉着点书说嘅点书环节啊，咁啊，听众带嚟嘅呢一位作家咧，其实对我嚟讲好新鲜嘅，我都多谢呢位听众咧嘅点书，我先至可以认识到呢位作家嘅。咁呢位作家咧，其实佢一生中都遇过唔少贵人嘅。譬如好似有徐志摩啦、沈从文啦等等 嘅，系啊，佢嘅诗歌系好被佢同期嘅诗人啦，以至于后世唔同嘅诗人啦、读者咧所喜爱啦，同埋赏识嘅。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咧就系卞之琳啦吓，嗰、那个卞字咧，佢嘅姓氏咧，我细个睇嘅时候咧，以为系卡通片个卡字，以为系卡之琳啦吓。咁但系咧，无论卡之琳同卞之琳啦吓，你打开睇佢嘅诗嘅话，如果你系静心嚟睇，同埋咧好好地细微每一个字嘅话咧，我觉得卞之琳咧系少数嘅中国五四时期嘅文人，系可以俾我哋有一个咁纯正嘅读诗嘅经验。我唔系话其他诗人唔纯正嘅，我哋都读过，譬如徐志摩嘅诗啊，等等好多中国现代诗人嘅作品啊。咁但系咧，中国嘅现代文学啦，即系不得不讲一句咧，佢太过同一个涕泪飘零嘅国族史咧系相关啊。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读现代文学嘅作品嘅时候，都会谂下啊，佢有冇啲乜嘢家国嘅寄语啊？一系咧，有时就有好沉重嘅爱国情怀啦，或者系家国之思啦咁样。即使系一啲吓漫天浪漫嘅，即系好似新月派嗰种嘅作品嘅时候咧，我哋都觉得喺呢个浪漫背后，系咪会引入咗一啲西方嘅乜嘢嘅浪漫精神啊？呢啲嘅背景，咁但系咧，卞之琳咧真系可以令你放低政治啊、社会历史啊，甚至乎嗰啲文学理论啊，好好咁样读佢嘅，因为佢嘅诗咧，其实唔系咁容易用某一个文学流派或者系理论咧去概括嘅。而佢嘅好处咧，系其实我哋今日都俾呢个听众搞到咧要系挑战自己吓。其实佢好处唔系咁容易讲嘅。咁不如我哋先听下嗰个听众点解同我哋推荐卞之琳先啦。 多谢听众陈杰文带嚟卞之琳嘅作品啦，咁佢就话咧最喜欢咧卞之琳嘅断章呢一首诗啊，短短四行咧就好似电影里边嘅镜头咁样层层推进啊，亦都咧令佢想翻起咧喺佢2015年嘅时候咧去台南国立台湾嘅文学馆参观嘅时候咧个展览咧见到好多台湾现代作家嘅新诗啦，咁啊令佢咧想起咧卞之琳嘅呢一首断章啊，而且咧佢仲积极咧咁样就模仿卞之琳的断章自己写了一首诗，就说你在文学馆拍摄，拍摄的人在背后拍你，文学丰富了你的生命，你丰富了别人的旅程。哦，其实都写得不错、哦、 都不错的。如果大家听过断章或者是读过这一首诗的话，都会觉得刚才这位听众很有这个断章那个的风味，或者是会看到不同的镜框之下自己的存在、见到断章而想模仿去作的这种心态我都很明白。因为我记得我们初初那时候学这首诗的时候，都不少同学会积极都想回这种的回环的关系。读过人都知道啦，佢其实只系短短四句，34个字嘅啫。咁但系咧，佢里边可以牵涉到嗰种情绪啦，同埋嗰个人人都好似有过嘅感受咧，系、那个概括力系好强噶。咁不如我哋而家呢度先嚟听下卞之琳嘅断章嘅原诗系点嘅先啦。 断章，卞之琳，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刚刚就听过卞之琳的作品《断章》这首诗，我想起、哎、原来林夕其实都有一首歌都是用这首诗的文字来去做个歌名甚至是歌词的。 哪首歌？ 就是杨千嬅的《我在桥上看风景》。 哦，他就改了个字，即不是你在桥上看风景，是我在桥上看风景。 没错。 但是我们都会看到五四的作品不断还是一些创作的灵感，而且这首诗你看到那34个字，每一字都识，没有一个深的字，没有一个深的表述。 没错。 但是你一开始讲，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你真的觉得那个世界的关系就是这样确立了，而且我们即刻有很多相似的经验会在这里，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即个危机意识强一点的话，看这两句诗就会觉得啊，这个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样，即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是情怀重一点的话，你就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以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是人哋嘅风景里面嘅一部分，佢嗰个文学嘅概括力系好强嘅。咁然后再隔咗一隔喎，呢、这个空白位咧，我觉得都好重要嘅呢行。如果佢系四句直落嘅话，好似绝句咁样咧，我觉得呢首断章嘅精彩处咧系会少咗好多。点解咧？就系佢有一个好似桥上嘅一个倒影咁样嘅效果。下片讲嘅就系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个层次呢，就是他用中间隔了一行，那我们会看到前面那个实景，这个的人的关系呢，在后面去到夜晚的时候呢，你的窗子有一个明月，咁而你呢个人呢，就好似我哋画漫画咁有个 bubble 咁，就係另一个人嘅梦里人啦。断章其实我自己教书啦，咁我觉得教文学嘅时候呢係一个好好嘅题目嚟㗎，即係你俾一个人去睇断章，你睇下佢感觉到啲咩，讲到啲咩出嚟呢，其实就好见到佢嗰个读文学嘅敏感嘅程度啦。你睇到个性格㗎，有啲人即刻觉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咁佢就係会睇到一种比较生物链咁样嘅关系啦，咁但系爱情嘅主题系重啲嘅人就会睇到系一个好似情诗咁样嘅关系啦。咁但系断章有冇可能系超越情诗变成其他嘅解读咧？咁关于断章呢首诗咧，其实佢好犀利啊！我哋以前中大嘅一位师兄啊，江若水教授咧，佢就编咗一本叫做《断章取义》嘅论文集。呢一首断章嘅诗吓，有成百五页嘅即系一本嘅评论集，系讲呢个只得四句、34个字嘅诗。咁可见咧，其实好多人都从唔同嘅哲学嘅角度啦，人生嘅角度咧去解读噶。譬如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其实可以睇成你专注嘅一样嘢，或者系你揾嘅一个位置，即系你企喺边度，同埋你点样睇呢个事物。咁但系你睇事物嘅呢一个行为咧，本身亦都可以系人嘅大世界里边去理解呢一个世界嘅画面嘅其中一角。同样啦，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觉得明月系好靓嘅，咁系装饰咗你。但系我哋自己不断去欣赏呢个明月，或者好似喺文学世界里边啦，我哋喺度解读紧文学作品或者欣赏紧艺术品嘅时候咧，我唔敢话我哋自己装饰咗人哋嘅梦啦吓，但系其实我哋系构成紧一个文学嘅大世界，即系文学嘅。如果我哋觉得有个文学共和国吓，或者系一个文学嘅群体嘅话咧，其实唔系净系一个孤立嘅写得好好嘅天才作家嘅作品嘅吓，而系有好多好多嘅赏识嘅人、读者等等，佢哋都可以去装饰或者系变成喺一个大嘅文学梦里面嘅其中一员嘅。不过咧，装饰呢个字咧，亦都顺带一提啦，就系、是、曾经都为呢一首诗咧，系带嚟过唔少麻烦噶。咁因为你知道啦，吓，头先我话睇卞之琳嘅诗咧，系可以令人哋好纯正咁样嘅心态咧去睇诗。但系中国嘅政治气氛咁动荡嘅，喺呢个20世纪上半啦，冇乜嘢会逃得过。咁所以咧，亦都曾经有人咧，将装饰呢两个字咧，对卞之琳嘅一个保留啦、怀疑啦，甚至系批评，就系、是、认为咧，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个装饰性的关系，就是说人只是装点其他人的梦幻， 咁所以呢係既唔真實啦，就成日喺度發白日夢啦，而且呢只係裝飾性嘅啫。我自己覺得呢個讀法呢明顯係窄化咗段章呢一首詩其實更深層嘅一種含義。咁呢種含義呢我都唔覺得只有一種解讀嘅，譬如剛才我講嘅一個文學嘅大同世界，即係大家喺度欣賞一文學嘅時候，其實你自己都係一道風景咁樣啦。但係喺唔同嘅解讀之中呢，其實佢最關鍵嘅就係呢首詩嘅題目断章。咁我哋都知道有个成语啦，断章取义啦，或者头先我讲江若水教授所编嘅呢本论文集，断章取义本来系一个负面啲嘅词吓，我哋截取人哋一句嘅说话，无限放大啊，扭曲佢嘅意思啊。咁但系喺呢个世界里边啦，我哋要将一啲嘢理解、发生联系，要明白咧，往往都系冇办法，我哋只可以无论你想唔想咧，只系睇到事物嘅一个部分嘅啫吓，我哋唔可以化身千万，知道晒成个环境唔同人嘅角度。我哋盡力啦，但係都好難嘅。咁所以預期話斷章取義係一個缺點，不如就係話我哋理解嘅一個本質，我哋去截取我哋想睇嘅嘢啦。咁然後盡量去了解。咁但係呢個取義嘅過程呢唔一定係扭曲，唔一定只係順住自己嘅。我哋亦都可能係截取咗人哋某啲好嘅嘢啦，或者係去欣賞啦。更重要嘅就係同自己嘅聯繫，就係好似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楼上看你的这种关系，就不是纯粹去断章取义，而是在这个断章的过程之中同一个你的对象产生一种联系。 我自己看断章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他爱情的面向，可能我受这个林夕的歌词的影响得太深了。我也很开心，原来听你说的就原来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角度来去诠释这首诗的。 是啊，我想卞之琳的诗好像我刚才所说，他是很开开放的一个文本啦，佢有佢骤眼睇落去，好似有好多你要填充啊，或者系好多要投入理解嘅地方。但系一旦嗰个过程开始咗咧，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吓，就系、是、有一种纯净嘅世界，令你好专注咁样去睇一件事，而嗰个专注咧，令到你咧好似有一种沉淀清澈嘅过程。另一首诗咧，佢个名又系好奇特嘅，就系、是、叫做《如化石》。如化石，如果大家睇过啲古生物的节目都会见过这些图片，就是一个化石里面已经有那个鱼骨啊等等的形象在这里，就是一条鱼经历了时间的沉积之后成为一件鱼化石。那不如我们又听听鱼化石这首诗先。 鱼化石，卞之琳。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我往往融化于水的线条，你真像镜子一样地爱我呢？你我都远了，乃有了如化石。 啱啱就听过咧，卞之琳嘅诗歌《如化石》嘅内容啦。咁呢首诗其实我又系解读到好深嘅爱情嘅面向。 系啊，呢个都好难解读唔到呢一个面向嘅，因为里边讲嘅鱼啦，即系嗰个同爱情嘅关系啦，或者系好前面嘅怀抱嘅形象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嘅刻印吓，深深相印嘅感觉啊，都可以同呢一首诗有关嘅。不过我哋呢度又系不得不再佩服卞之琳啦吓，本来是好似好生物学嘅一件物件吓，一件好似考古嘅物件。咁但系佢睇出咧，又系一种人留低印记或者系互相铭刻嘅呢一个咁样嘅关系。佢话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都好特别吓，即系女子又得，鱼又得。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我想有你的形状是怎样呢？好像你印在在我身上这样有这个形状。我往往融化于水的线条，鱼当然就是成日在水里面，或者一个女性柔情似水这样，都被人觉得是好像水的线条。而你呢？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佢好似同个石头去讲咁样，或者系同一个对象去讲咧，就话：哇，你真系如影随形咁样跟住我，好似镜一样咁爱我。你我都远了，乃有了如化石。咁而家突然间时空一跳， 条鱼突然间唔讲嘢啦，我哋已经远去啦，时间已经过去咗唔知几多千万年啦。而家留低嘅咧就系鱼化石。呢、这个鱼化石我哋可以睇到佢本来系鱼，呢、这个鱼亦都唔系原来嘅鱼啦，石亦都唔系原来嘅石。咁我哋会睇到，除咗系一个物理啊生物学嘅现象有鱼化石，因为时间空间嘅压缩之外咧。我哋都感觉到每一件物件都可以有一种情意喺里面嘅，明明系好客观嘅一个现象，但系佢话我要有你怀抱嘅形状啊，我融喺水嘅线条，而家变成坚硬嘅石，但系佢哋系完全由呢个鱼化石身上咧，既有柔软嘅水嘅线条，又有坚硬嘅不变嘅化石，既有之前鱼嘅生命，亦都有石嘅坚韧。咁好多对立嘅概念咧，摆喺你眼前，即系呢个鱼化石里边凝聚起嚟，你可以有各种嘅情思寄托喺里边啦，亦都可以有各种对时光啊、对空间嘅观念咧。都可以在这个鱼化石上见到。 估不到短短四句你都可以演绎到这么多的内涵出来。 真是卞之琳的能力了。我们都可以看到诗歌的力量是非常之强的，好像这个鱼化石。其实我觉得他每一首诗都好像讲诗歌或者是艺术那个凝聚力。本来就是一个你描述的物件和一张纸和笔。但是他压缩的时候，我要有你怀抱的形状，那我就将流动的东西变得永恒。 所以呢，有不少人都说卞之琳是善于将日常我哋意料不到嘅一啲东西咧，去发掘佢一啲好深刻嘅内涵，而佢嘅诗咧，其实都偏向相对咧系隐晦一啲，即系如果冇咁上下功力咧，应该咧都好难去解读到太多嘅面向出嚟嘅。 我谂呢个功力咧，应该系一个生活同情感嘅功力啦，即系你会唔会见到一样嘢嘅时候咧，对佢产生一种感觉啦吓，咁同埋各种嘅联系联想咁样，就好似我哋下一首。拣嘅啦，就系呢个元宝盒啦。元宝盒就咁听个题目咧，甚至乎要查下图片，即系先至知道。 贺年嗰啲咧，全盒咁样。 系啦，其实都似似地嘅，即系话都系圆形嘅、拱形嘅盖咁样嘅一个盒啦。呢啲盒当然比较靓啦吓，咁同埋咧系装啲珍贵嘅物件喺里边嘅。咁呢个元宝盒。点样由一件好似平时生活上边简单嘅器物，而系睇出一种哲理咧？咁呢个系卞之琳最拿手嘅地方，又系短短几笔咧，就去带你进入佢嘅诗歌嘅一个哲理嘅世界，非常之纯正啊！我成日觉得好干净，即系好清澈嘅一个世界。咁呢首诗就长少少嘅，唔系好似头先嘅断章同埋鱼化石咁样啦，都系得四句。咁呢首长少少，但係呢我哋都可以好快就係会进入到呢佢诗歌里面嗰个明净嘅世界。咁佢第一句呢就话，我幻想在哪儿括号天河里。就突然间唔知喺边度嚟一句，就是、我幻想喺唔知喺边度，唔知系咪天河呢银河呢。咁一带就带到你一诗歌开始就係一个你已经飞咗去太空啦。捞到了一隻元宝盒。里面装嘅系咩呢？几颗珍珠。一颗晶莹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气。好似而家听到嘅一啲零碎嘅片段啊，有珍珠，有水银，有灯火，有华宴，有雨点，有叹息。但系咧，其实你再仔细去睇佢嗰个语言嘅节奏啦，以及意象嘅节奏，即系唔单止嗰啲句子差唔多长短嘅节奏，佢先由一啲我哋觉得元宝盒一定有嘅珍贵事物，珍珠啊开始啦，咁、然后就水银，水银又唔可以话系贵金属啊，而且咧佢好流动嘅，捉唔住佢嘅呢种嘅特性，但系都系银色嘅，咁然后咧已经拥有全世界嘅色相都喺晒呢个宝盒里边。咁仲有灯火，灯火俾人感觉系温暖嘅，有文明嘅。然之后又笼罩一场华宴盛宴，而且有好多人，又有一颗新鲜嘅雨点。有时多人都唔够嘅吓，你要有大自然嘅一点嘅生命，雨水雨点。咁而雨点咧，最后就系人最珍贵嘅情绪啦，含有你昨夜的叹气，一声嘅叹息。所有我哋谂到嘅嘢，情绪上边嘅实物上边嘅大自然嘅社会性嘅嘢，原来都喺晒呢个元宝盒里边。讲完呢个元宝盒之后咧，有一个少少嘅转折，佢就话：别上什么钟表店啦，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骨董铺，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 咁呢四句呢好明显就係一个相对啦，就係、是、话元宝盒里面乜都有啦，所以我哋唔应该成日去嗰啲钟表店度睇啲靓表咁样，因为啲表几靓都系睇住你嘅时间青春被蚕食嘅啫，唔好去买嗰啲咩古董啊嗰啲嘢啦，因为呢嗰啲华嘅家传之宝其实都唔及得上呢个元宝盒里面包罗万有嘅世界上珍贵嘅事物。咁但係你会觉得、元宝盒嘅珍贵事物好抽象喎，点解要一粒珍珠一粒水银又华艳又灯火呢？但其实卞之琳我觉得佢就是在这首诗里面很快就令我们去思考，究竟人生里面珍贵的东西什么会摆在一个元宝盒里面呢？那究竟是你重视的人的一声叹息、是雨水、还是其他美丽的事物呢？那而诗歌呢就去到第三个部分，它一气呵成这样的，但是我们会看到那个意义段落呢又分了三个。讲完这个不要去骨董店不要去钟表店之后呢，他就说而行了，虽然苍女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虽然你们的握手是桥是桥可是桥也搭在我的元宝盒里。咁但係呢佢话虽然苍女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虽然呢即係你想留喺元宝盒里面呢，元宝盒你好似走唔出去，永远都系喺一个蓝天嘅怀里。有时你坐船嘅时候呢望住个天就觉得呢个穹苍呢好似一个翻转嘅盖咁样啦，咁就喺蓝天嘅怀里。虽然你们的握手就系一道桥，咁佢桥呢就用咗一个好有语气嘅色彩呢，好似突然间一个发现咁啦，佢系人与人嘅握手呢就是一道桥，而且是桥啊，咁有一个感叹号咁话俾我哋知啦。咁但係呢就算系呢种人与人嘅桥梁一般嘅沟通啊，好珍贵嘅理解呢，都唔使担心啦，都喺晒我嘅元宝盒里面，所搭嘅都系元宝盒。而我的元宝盒在你们或是他们，也许就是好挂在耳边的一颗珍珠宝石星。咁一个问号就收结嘅。咁喺呢度呢佢再一次嘅转折啦，就係话元宝盒里面乜嘢都有。就算我哋而家嘅行旅之中嘅世界搭緊一条船，同人握手之间认识嘅朋友嘅关系呢无所不包㗎啦，都喺晒呢一度。但係呢个元宝盒乜都有嘅时候，究竟佢对于你哋嚟讲佢系乜嘢呢？佢会唔会系成隻元宝盒就系耳边嘅一颗珍珠一颗宝石甚至一粒星呢？咁我啱啱先讲完就话你唔好去搵时间历史所有嘢都无所不包嘅一个元宝盒，好似一个宇宙咁样嘅象征呢。去到诗嘅终结嘅时候话佢其实好啱作为一个耳边嘅一粒宝石一粒珍珠。咁呢个就同段章有啲呼应嘅地方啦、我哋觉得就係话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或者係你眼中里面睇嘅一个大千世界其实都系喺呢一个元宝盒里面。但係元宝盒本身呢又可能喺世界上另外好多嘅元宝盒或者系其他更加宏大嘅系统里面嘅其中一粒星。咁所以佢好似由一件眼前的事物一个盒，但是他在说的就是大千世界里面，或者我们科学一点来说就好像宇宙万物里面，我们的世界整个地球好像无所不包历史在那里，但是他可能在一个悠长的时间之河里面或者是广阔的宇宙里面，他都是只是一个球体，或者是好像元宝盒那样只是他的其中之一。所以在这个题目初初看的时候觉得好似好莫名其妙啦，一个圆形嘅盒有咩好讲呢？咁但係呢佢最后呢俾我哋嘅一个好形象性嘅，首先一个即係好似吸埋咗好似一个天地咁样嘅宝盒啦，然后呢就可以睇到宇宙嘅嗰种面长嘅时空嘅幅度啦，咁同埋有一种哲理喺里面嘅。 估唔到一个细细个嘅元宝盒呢都可以引领到卞之琳带嚟一啲咁哲学性嘅思考。咁其实卞之琳呢佢嘅创作生涯都好长㗎嘛，因为佢由20岁已经开始创作啦。咁今日我哋主力介绍嘅几首诗呢都属于佢早期嘅作品喎。 是啊，佢呢啲早期作品我觉得亦都系比较令人容易进入一个纯正嘅世界嘅。咁但系喺抗战之后啊，或者系解放后嘅诗歌呢，难免都会有一啲受到社会上面一啲风潮啊，或者系政治嘅浪潮所影响啦，解读上面呢亦都冇咁多嘅自由啦。咁但系我唔觉得卞之琳嘅呢啲早期诗作呢系对社会系唔关心嘅，或者系好似对于世界大事系无动于衷。 通的。虽然我们看的元宝盒、如化石或者断章呢，有它很抽象、很哲理性的地方，或者是有些人会很理论化，用了很多的哲学观点啊，甚至乎物理学的观点，觉得它写出四维的空间，即是那个第四度空间，时间怎样成为一个空间，那种深沉的哲理。但是我始终觉得越是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无论你是说抗战时期的中国或者各种政治纷扰里面，人可以坐低落嚟，静静地去面对自己啦，面对文字啦，面对他人的经验，或者面对一些好像经过蒸馏的纯正的这些感悟，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而且呢，这个机会是很珍贵，而且呢，就在战争里面更加难能可贵的。我经常都会觉得在战争里面的文学呢，往往是最需要的。即是战争我们不是最需要补给啊、食物啊、武器啊，如果大家可以在这个文学里面多少少对人的关怀，或者是愿意好像刚才他讲的握手，伸出手变成一个桥梁，去想一下其实我们都在这个元宝盒的覆盖之下，其实我们都拥有一切美丽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战争根本不需要发生。咁虽然我咁样讲是有啲好似太天真咁样啦，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战乱时期、战火时期的文学呢，唔多唔少俾我有呢一种嘅諗法。 今日咧为大家介绍咗咧卞之琳嘅短短嘅三首诗啦，咁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咧佢嘅诗嘅力量啦，同埋风格啦。原来佢嘅联想力咧系咁丰富啦，跳跃性系咁强啦，内容都好细致嘅。 系啊，我好建议大家，如果对于啲哲理啊，甚至乎自命头脑非常之理性嘅人咧，去睇卞之琳嘅。今日我哋唔够时间讲嘅，仲有一首诗嘅吓，就叫《距离的组织》啦。佢就系讲紧呢件事吓，我哋觉得佢。距离就是这么长，几多米几多千里这样，但是其实怎样在文学世界里面有一种新的刻度，一种新的标准，去将距离一时拉近一时拉远，扩阔或者是回到我们自己内心，那种自由飞翔的感觉呢，我是觉得好像在看一些很复杂的数学的公式这样令到我们非常之神往的。 那我很好彩在咪后的时候呢，黄艳欣就解释了这个距离的组织啊。原来呢首诗呢都需要好厚嘅文化嘅底子呀，同埋历史嘅认识啦，先至可以即係好似你咁面面俱圆咁样去解读到。如果就咁睇呢，其实我真係唔好知道。 唔紧要㗎，卞之琳都好体贴地俾咗好多注释我哋㗎。呢首诗系佢好特别地特登加咗好多注释嘅。咁大家睇注释然之后返去睇诗又睇注释嘅时候呢，其实都会感受緊呢一种距离的组织嘅。 大家睇过就知㗎啦。咁今晚呢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